欢迎大家收听历史冤流啊，第六集呢个系 系 咁啊，有 Alex 同埋我家陈生， 系各位好， 就系各位好。咁啊，上一集我哋就讲过斯巴达吓嘅改革，咁啊有少少补遗嘅，因为实在太多嘢讲，有少少补遗就。首先来讲下斯巴达的改革或者叫变法啦，重温和保卫。斯巴达的变法呢，其实最重要就是有三项。第一项就是开议会，这个议会的精神就是 check and balance， 是没一个大家是平等的。第二个就是平分地权，将公民地分做九千份，和限制的贸易，即是用铁铸币，不欢迎贸易，因为有贸易就会令到有贫富悬殊，这件事是斯巴达人不够容许。第三样东西就是军事教育，小小个教识你，还有麻烦 就叫小路走去监视农奴，见到农奴不对路就杀挑埋他。惯了杀人，惯了见死人呢，就打仗特别凶狠。我们就讲漏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斯巴达所有喜欢去滚的人一定会 听到很开心，就是斯巴达人就是喜欢共妻。他们有这样的观念，为国生仔就是这个为国生仔是这个天职。所以就一定要生出一个健全的细路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子孙是可以同另一个男人生到一个强健的子孙呢，是不介意的。即是譬如说阿甲和阿月是朋友，阿月可以直接跟阿甲说，喂兄弟，我觉得你老婆不错，我们可以生个仔，掂唔掂啊？咁个老公呢，阿甲呢就会说，好啊，等我问下老婆先，如果肯的话呢，约个时间搞一搞咯，咁都得嘅。 哇， 系咁相对个女嘅咧，亦都可以同个老公讲话，我个姊妹想同你生个仔喎，个老公都系可以嘅。咁啊，曾经有人问过斯巴达人，话你有冇通奸罪嘅？咁啊，有个嘢话，有。如果你揾到一只牛好似山咁高，一啖可以饮晒河水嘅话，我哋就有通奸罪。就是这样的，是好，即是其实如果你我们去看看斯巴达变法的内容，什么都可以共的话，为了国家，为了理想而共的话，即是其实斯巴达的变法就是共产党的原型。不要忘记共产党是由这个外国传入来的，是由德国人马克思传入来的。马克思是读过很多历史的东西，而西方这么久对于斯巴达的变法是非常之推崇的，认为它是解决了贫富悬殊的问题，还有有这个 social order。 是说最有效嘛，觉得 还要说有效，但其实是穷到窿的嘛。我讲过是没可能发，即是实在大家这样共法是穷到窿的啊。不过又话和谐社会嘛，其实斯巴达就是共产党的原型， 是都是啱嘅， 系啦。咁啊，不过最后斯巴达都败亡。咁啊，一嚟系由于太穷，二嚟咧佢有一个漏洞，就 系 有关于佢哋嘅女性嘅承继权。我哋讲过佢哋嘅公民田九千份，公民田系唔准转让，但是其实可以藉由女人来转让，就是这样说的。你女人没得分，但如果你老公死了的话，他就会拥有那个田，或者个老豆给了继承权的女儿，由个女儿当嫁妆给了对方，嫁了个女儿给对方，于是对方就会有了你那份田。 这样分就变成买卖了，是 系啦，所以到最后斯巴达嘅军库制度被破坏，就系啲人走呢条法律啦，就系利用呢个女性嘅嫁妆啊嫁娶嚟做呢个漏洞，变成一个买卖。 哦， 呢个系佢霸权嘅后期崩溃嘅最主要原因，即系佢系有个大王曾经试过改革，将斯巴达嘅共生制度改咗嘛，改完之后是强盛过一时，但是最后失败，再翻唔翻到转头就是咁解啦。 哦，咁样， 因为变咗我俾个婚姻制度玩死咗咯，其实自己系。 咁系，因为你个女嘅可以乱咁嚟啊嘛。 系啊。 再加上。 反而男嘅唔得啊。 咁啊，系，咁而呢一集咧，我哋就讲阿雅典嘅改革，我通称苏联改革。 系。 咁。好，第六集苏伦改革。咁苏伦改革之前呢，我哋就讲一讲讲苏伦改革。 是。 苏伦雅典嘅苏伦改革。咁喺第六集。咁雅典嘅苏伦改革就同斯巴达嘅改革系完全唔同。而不过喺之前呢，我哋就要讲一讲莱克格斯嘅结局。莱克格斯佢同斯巴达变法之后，佢就同佢啲人讲。他跟他国民讲，我要再拿一条神谕确保我们这个变化是成功的。我然后但我离开，我回来之前大家一条法例都不准改。其实就是没有写低的。斯巴达并没有写低任何法例，记住全部的东西都是口耳相传。因为他们认为写低了个法律就会出现律师，出现壮军，那就会破坏我们的宪法了。 咁咪仲恶搞嘅，到最尾 系即系其实系一个非常唔文明嘅社会嚟嘅。斯巴达系一个好农业、好农村嘅社会，即系咪简单得仔啊嘛，咪容易控制，所以咪似共产党系迎合中国型嘅中国人嘅农村啊嘛。共产党喺中国吃得开，最紧要就系因为佢系迎合农村嘅方式啊，一切系好简单噶。但是雅典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，因为它是一个商业社会。就是这样说。我们讲回莱克格斯，他于是去拿一条神谕，传说他拿完条神谕，那个神谕就说你所做的一切都很完美了，什么都不用改了。既然是这样，他决定就不回去斯巴达，就去了第二个地方，就自己饿死了自己。是。 好些高僧。好些高僧的嘛。 系，好似高僧咁，修炼修到死咗，咁饿死咗自己之后咧，斯巴达人听到好伤心啦，就特登去揾人请佢翻佢个骸骨翻嚟。咁啊，当佢请翻个骸骨翻嚟之后，就将佢摆入个神，封佢做神子， 系 咁样嘅，系，咁啊变咗神，咁啊所以咧就。近呢几十年咧，就有啲历史学家认为莱克格斯根本系唔存在嘅，佢系一个半人半神，佢可能系一个特登捧出嚟嘅改革之神，系当地一个改革之神嘅神子，系拟人化嘅神啫，咁讲，而唔系一个人。但系无论点都好，佢呢个改革就令到斯巴达强大，而斯巴达后屘走出对外打仗，他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打一些田回来再分给自己公民，因为实在不够分。就是这样。 分田地就是这 样。是的。即大家看其实跟他的改革，整体改革跟共产党是一样的。而如果大家现在去国会山庄，就会见到美国国会山庄就会有23块 marble 石是刻了西方历史上23个最出名的立法家，就由这个巴比伦的大帝开始，一路讲到他美国立国的，那些 Jefferson 那些的，那其中一个就是莱克格斯。 哦， 是啊，那而能够跟他同期能够成为这个23个立法家成为这23个立法家 的大理石的雕塑的人，就只有雅典的苏伦是在古希腊年代可以做到。 哦， 所以其实 只得雅典可以独有这个 殊荣，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有这个殊荣，可以并驾齐驱。这集我们就讲雅典。讲之前呢，我哋讲佢改革嘅内容之前呢，我哋首先就要讲下雅典人嘅雅典嘅地理环境。斯巴达我哋上集睇过，佢哋喺内陆城市嚟嘅。相对嚟讲，雅典人系一个临海嘅城市。 系啊。 嗱，大家而家睇 YouTube 就见到佢有个港口，佢对出一个岛叫做萨拉米斯岛，萨拉米岛。 咁第时波希战争嘅嗰场大海战就喺呢个海嘅对出。咁当时佢仍然一个比较弱嘅城市啊。咁佢嘅最大对手咧就系大家见到六圈圈住嗰个城邦，叫麦加拉 （Macalas） 呢个城市，就成日同佢争呢个萨拉米岛嘅话事权嘅。因为边个控制到萨拉米岛，边个就可以拥有当地嘅出海权。出海口的权力，所以两个成日打嘅。咁啊 ，Macalas 咧直情系喺阿苏伦吓，个苏伦扎菲啊后生嗰阵咧，就佢系有一个独裁者出咗嚟。佢哋嗰阵唔系叫独裁者，叫僭主嘅。僭主啦吓。咁啊。即系独裁者，咁啊佢又直情系佢有一个女婿叫塞伦，佢又叫咗呢个女婿系一个雅典人嚟嘅，佢暗中支持呢个人去做呢个叛乱啊，谂住支持佢做独裁者喺呢个雅典，结果失败，呢个塞伦就走甩咗，但系佢嗰啲同伴咧就死咗喺雅典娜神殿入边嘅，咁呢件事咧就第喺百年之后咧，就令到呢个雅典呢个杀即系雅典一个好出色嘅政治家，系因为呢件事俾雅典人追杀嘅，即系逐出城邦，投靠波斯。咁我哋第时就会讲完呢个波希战争之后，我哋就会讲，大家记住呢件事先。咁啊。这个是他外部的情况，即是成日打仗啦。 两个口岸都争中间个岛，真系。 系啦。咁第二个咧就是讲他内边，里边咧当时就有两个阶层，一个咧叫 aristo 吓，即系 the best man， 英文解做即系贵族。 系。 咁第二个叫 demos， 即是 the people 平民，即是其实是好像这个罗马共和国咁，罗马共和国有贵族， 因为即是似香港某政党叫 demosisto 啊嘛， 系啦，平民咁解 ，demos 系 啊咩 demosisto 啊，完全冇关系噶吓，好啦，咁啊贵族和平民之间系喺度斗嘅， 系。 咁而问题咧，在于佢哋贵族之间亦都有得斗嘅，就分咗三个派，一个派咧就叫平原派，即系换言之系喺呢个平地上揾食噶啦，即系地主。第二个咧就海岸派，就因为雅典系喺海岸噶嘛，当时雅典人咧就嗱，你当雅典系一个城市，佢就属于爱奥尼亚族啊，呢个希腊人有四族。啊！當時有四個族，即係你可以當係福建人、廣東人、浙江人同埋咩人都好啦嚇、啊，山東人咁樣啦嚇。咁、啊、四一個個省一個個族噶嘛，大家有唔同啦。咁佢係屬於愛奧尼亞族入邊嘅雅典人。咁愛奧尼亞族咧，當時就係喺依個土耳其做咗起到好多殖民地，所以咧就在雅典人藉住呢个关系，在爱琴海与土耳其之间做了很多贸易嘅， 系 吓、啊，就啊，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派，就叫海岸派，他哋就不是耕田， 即系海归派 吓，系、啊、海岸，即系做呢个海商啊， 即系贸易，贸易派， 贸易派，海商派，系啦，咁啊，然之后仲有一个呢叫山岳党，就是在啲山嗰度。嗰度住啲貧農嘅一個派系，依三派貧農嘅人多，不過權力最低嘅。咁其實當時雅典入邊已經有一個初型，就每年咧間唔中就喺一個叫戰神山嘅地方，就大家坐低傾偈，係主要都係貴族之間傾，自己大家喺度鬥，主要係平原派同埋海運派兩派嘅貴族喺度鬥，即係大家鬥有錢。咁啊，至于贫农嗱，呢个就系佢政治上就咁啦吓。咁啊，讲下佢嘅经济啦。第一，佢就成日都冇钱，国家系冇钱嘅，因为佢系唔够粮食。 系啊，成日要买啊嘛， 成日要买，即系国家冇钱啦。咁啊，嗰啲贫农咧就惨噶啦。贫农咧就佢哋就叫做，如果你问人借咗钱，你就对方咧就会个债主就喺你嘅土地上面整一块石碑，大家睇 YouTube 里见到有块石碑，嗰块咧就唔系欠债石碑， 呢块就系佢地界石碑，不过俾大家睇下嗰块石碑系咩样嘅啫。呢块石碑上面咧就写住你欠我钱，就你就要俾六分一，即系总之你有六分一嘅财富啊，即系总之你个 mortgage 系六分一。 哇！ 但系系啊，你个 mortgage 嘅息口系六分一，即系你嘅土当时嘅可能金银元未流通到啦吓、啊，所以你嗰、那个。收入粮食出产，譬如话你一亩地可以挣咗三百斤粮，三百罐粮吓、啊，假设啫吓，一百罐粮入边嘅六分一系我嘅， 哦， 或者剩翻六分一系你嘅，即系而家系未清楚嘅，仲未清楚啲所谓六分，总之你通称叫做六分一嘅人。叫你做，究竟是你会每年剩翻六分一俾你自己啊，还是系你俾六分一我咧？即系十几个 percent， 定系八十几个 percent 嘅收入咧？依样系仲未搞清楚。总之你系 哦，咁最尾搞唔掂，系要卖田地咯。 为奴卖仔卖女为奴。 哦， 穷人就系咁惨啦，当时就系、是。 即系好似之后爱尔兰咁样咯，俾英国去到 骑。系啊，欺负。系啦，就依一个佢哋叫六分一人，即系当时系好惨嘅。但系由于，但系最特别嘅就系当时雅典人由于做贸易啊嘛，个经济系蓬勃嘅。但系你个贫富悬殊系深重嘅。 哦，因为个阶级 有系啦，个系啊，咁啊，当时咧就成啲有成日喺个战神山度倾偈，炒虾拆蟹，间唔中又有成人上嚟搞潜主啊，即系做独裁者。咁隔篱嘅城邦又成日搞佢，就支持啲人搞三搞四。头先我哋讲过苏伦后生嗰阵发生嘅事咧，咁于是到咗公元前594年，吓、啊，即系春秋战国年代，就春秋啫，未到战国，春秋初期中诶。春秋年代、啊、就决定就选一个人，战神山就决定选一个嘅会议，所有贵族三派嘅人坐晒喺度，就我哋要选一个人出嚟揸 fit。佢见到斯巴达改革嘅成功，决定就要揾一个人出嚟做改革，就选咗素伦出嚟啦。 系 咁啊，素伦点解会拣素伦呢个人呢？第一，佢就好有名声嘅，当时话有所谓希腊七贤嘅存在。啊、七个好聪明的人存在，苏伦是其中一个啦，后世的。咁点解要揀佢啊？佢是兼顾埋三派的出身。首先，苏伦的家族啲人数翻起咧，就原来是雅典的皇族出身，即系平原派的贵族。咁、 哦、 但系问题佢老豆咧就唔生性，家道中落，于是咧细细个就佢老豆著草就走咗上山度耕田。即是山落党的人成长。是但是苏伦呢，他就、啊、好生性，就走了去做贸易，就做海外派去兴家，白酒兴家，靠贸易发了大达。所以三派的人呢都吃得开变了。 哦，即是他三个界别 的亲戚都有啊。 是啊。咁於是佢就決定選佢做，而且佢後生嗰陣咧曾經打過一場海戰，啊，佢係一個網絡大 V， 即係佢一個詩人， 係 佢專門寫啲詩，咁佢係一個網絡大 V 嚟嘅，就當年就打過一場薩拉米海戰，即係喺個薩拉米島同麥加拉打嗰陣咧，佢就寫啲詩去激勵士氣，同埋出啲計仔咧就打低咗住喺麥加拉，即係住喺個島上邊嘅麥加拉噶。敌对城邦的守军，咁咧，所以就话，佢有勇有谋嘅，嘅升嗰阵佢系44岁，就俾佢做咗一年，记住系得一年嘅啫，嘅首领叫阿盖首长。咁啊，依节结束之前咧，就讲一讲，讲佢，但系佢啱啱做到首长，就遇上咗一件大丑闻， 系。 呢件丑闻啊，也差唔多够钟，我哋翻嚟再讲。